北京时间早上8:06，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嗯，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 是的，是的，来说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吧。这个话题呢，其实又是所有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从我们的课本知识当中学到过一些东西。 我以为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上过那么几年学， 至少是啊。 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课本知识，而且是现在依然能用得上的一些课本的知识。 嗯嗯，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言传身教，教育给你的，教导给你的， 是是是是是。嗯， 看看能不能够活学活用活用到生活当中。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吧。今天是2017年的10月17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呢，白天是显示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只有1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可能这场雨呢会在稍后到来吧。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我其实真的特别怀疑，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 是的， 我觉得也许凌晨已经下过了。 嗯， 就当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是 秋天里的小雨悄悄地下了。 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早上还跟你分享过 啊， 我们的床上已经下小雨了。哎呀， 这个 突如其来呀。嗯，随风潜入夜呀， 小朋友画地图的事情 是啊是啊， 经常发生的。 嗯，没错没错，嗯， 在所难免的。 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欢迎各位随时来参与。 嗯嗯 哎，怎么突然又说回话题了？看来我还沉浸在那场小雨带给我的影响当中。好，那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这个北京啊，秋天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这个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的红叶。 是， 又到了赏红叶的季节了。这不是有诗为证吗？说这个啊，又到金秋好时节，京城处处赏彩叶。啊，就是、 好诗，是在等着我这句吗？ 对，就等着一个 好， 叫一声好哈。这个全市呢，咱们这个彩叶林种植面积，据了解已经超过了40万亩。从10月中下旬开始，陆续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时期。那么在比如说像延庆、怀柔、密云这些北部郊区，红叶变色率已经超过了50%。那么市园林绿化局也是推荐了一些观赏红叶的好去处，也是能够让市民在秋游的时候提供更多的选择。 嗯， 我们也摘录了一些，看看大家有没有现在已经心有所属的。 嗯。首先是赏叶景区和所属的区县。我们从这个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的图上可以看到，大概有11个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来看，首先是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 还有呢在延庆。 这个呢是第二个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再有呢就是千灵山景区啊，还有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啊，十渡风景名胜区啊。还有妙峰山，大家经常去的什么地坛公园啊，这些的， 对对对，可以有所选择哈。 是， 我们也说一下，那么今年去看彩叶到底看什么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应的指导，比如说去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看到的树叶种类，像枫树，还有这个火炬等等。那么如果去到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可以看到更多，还有像银杏啊、白蜡这些都可以见到。如果您去的是千灵山景区的话，那么像枫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叶子也是可以得见的。离我们最近的是不是就是十渡风景区的这个去赏红叶了？比如说像枫树啊、火炬这些也是都可以见到。树叶种类相对比较多的是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边呢有银杏、枫树，还有像白蜡、紫叶李，这种类更多。 对，我是去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北宫国家森林公园，但我去的时候可能还稍稍有些早。它只是红了一小部分，但是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有对比嘛，有些叶子还没有变色，然后有些已经就是完全变色了。 特别大的一个公园， 有时间真可以去看看， 有时间去走走，空气很不错。 是， 再来看看这个看彩叶的时间， 这咱们也举几个例子吧。 比 如说刚刚说到的北宫森林公园，这个最佳的观赏时期应该是在10月中旬，然后一直延续到了11月下旬，这期间都是适合去观赏的。 对， 比较厉害的是千灵山哈， 哎， 可以一直从十月上旬到十月下旬。 嗯，那么开始比较早的，你像这个八达岭红叶岭红叶岭景区，人家从九月底其实就开始树叶变色了， 嗯， 那么一直可以延续到十一月中旬。 对， 也 选择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 可以看就是家里的比较就近的地方，去哪里比较方便，看一看彩叶。 嗯，对对对， 嗯。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这条资讯。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的品种香两优900，那么是在河北省的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稻的示范基地通过了该省科技厅组织的测产验收。那平均的亩产是1149.02公斤，每公顷呢是17.2吨，那是创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也是最高的记录。 嗯，了不起。 嗯， 再来说一个厉害的事情，这个是哈尔滨的水果哥，人家呀钢笔能够绘画出市井百态。这位杨百森，他是哈尔滨早市水果摊主，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么今年7月份，他也是突发奇想，边卖水果边画画，两不耽误。那么街边的特色小店，行色匆匆的路人，还有包括过路的可爱的小狗，他都想用画笔来记录。同时他也希望能够记录下早市的繁荣景象，还有小摊主的生存之道。杨本森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画100幅，然后举办一个摆地摊画家的画展。 嗯 嗯，很有志向。 对啊，让我想起了，如果说把这100幅，就真的有一天画到100幅的时候连起来，就是简易的《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没错呀，谁说他不会是下一个呢？我们也是祝福他哈。 嗯，来看看这位大妈，卖馒头3年，年销1000万元，特别的威武啊。 嗯， 山东威海文登区的46岁的林红呢，每天是在小屋里围着馒头大做文章，用自己一双巧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短短的3年的时间呢，他的这叫花饽饽就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么年销售额呢是超过1000万元了。来看看，嗯，比较 有图为证、啊。 对对，这个图片中间呢，应该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只锦鲤，一条锦鲤，非常的栩栩如生。 对，而且寓意还特别美好。 嗯、对， 就是。什么事情都挡不住一双灵巧的手啊， 是 和一颗奋斗的心， 没错。 怎么样，升华的？ 嗯，真的不错。 我们来说一下这位成都的郭奎妹妹，她呢是众筹爱心餐费，供孤寡老人还有残疾人免费去吃，萌生了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筹集爱心餐费的想法之后，这位四川成都玉林横街小巷内的一家郭奎面馆的老板张燕，很快就得到了他朋友圈里边朋友们还有顾客们的响应，从几块钱到好几百块钱的红包，那么笔笔善款也是涓涓细流，爱心餐费很快达到了2577.63元。爱心餐费呢也是由张燕的朋友们和顾客们一起筹集，凡是像孤寡老人呐、还有残障人士，那么来到张燕的店里用餐都是半价，而且费用呢也都是从爱心餐费当中直接扣除，用餐者不需要掏一分钱。张燕的这个筹集爱心餐费的事情也是写在了一块小黑板上，不过呢一个月了餐费才使用过一次，这一次呢是一对老年的残障人士夫妇，他们点了锅盔和油干，用掉了4.5元。张燕也说了，说希望更多有需求的人能够到我们店里来。 嗯，这个事情好像影响也是挺大的， 是的， 也有很多网友做出了自己评论，都称赞他心地善良啊、什么的， 善心呐。 是，继续来看42位孕妇呢，挺着大肚热舞快闪，我们都是辣妈啊。那在上个月呢，在台北车站，42位准妈妈呢是挺着孕肚玩起了热舞快闪，她们大方的露出了自己的大肚子啊， 嗯， 灿烂的笑容感染了全场。那活动的发起者也是表示，这次活动呢就是想告诉准妈咪们，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孕妇的生活，那么为辛苦待产的准妈咪们带来暖暖的正能量。 是的，我也是看到那个视频了， 嗯， 非常受到感染。 嗯、 因为呢辣妈们真的都是活力无限，而且特别带感。 是， 有一些妈妈真的已经进入到待产期了、 就是你感觉她跳起来还是挺为她捏把汗的。 不，他们那个幅度没有很大 哦、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确实传递了是正能量。 嗯， 还是希望妈妈们下次有这种快闪的时候，还是要在确保自己身体状况 的前提之下，然后去积极的参与哈。 嗯，没错。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是每天爬326层阶梯上课，学生们感慨了，说上个大学我们就好像是在修炼。这个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有一个学院，人家是建在山上的，学生每天呀都要爬上326层的台阶赶去上课。大家花式吐槽说，感觉我们上大学就像是在修炼一样，微信运动天天被我们霸屏，分分钟我们就能瘦下来。有网友表示同情，说这么多节台阶，要是迟到了你想跑快都跑不快。也想说了，不知道这些同学们现在修炼已经达到第几个层次了。 嗯，这也许像昨天那个学校一样，减脂课，这个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他们在抱怨，未来他们会感激有这样的一个上学的方式。你想，首先得到锻炼了，每天都有运动，还有呢，你不敢迟到啊，时时刻刻要想的早一点赶到教室去，那肯定学习的知识内容也能让他们受益终生。 嗯，就不要不要再以后呢，不要不珍惜能够上课的机会。 没错， 你要想要得到那个上课的机会的话，要走很多的台阶。 我懂，我懂，因为我曾经后悔过。我们来听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回来接着聊我们的话题。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从课本上哪些学习到的知识，到现在你还觉得很受用。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长岭的《少年梦想家》。 手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 来自长岭的少年梦想家，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现在还能用得到的当初学的课本上的知识。 哎，是的，有一句诗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但是如果你从纸上都还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想要去实践就更难了 啊。是，哎，嗯，所以得好好学习呀。 是啊， 要不然连一句诗都接不上了。 这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啊。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看看各位有什么想要发言的。哎，我看到了， 嗯， 逗谁玩说了九九乘法口诀。嗯，你还别说，我是还真发现身边有人真不会背 啊。 嗯，不可思议吧，这人我们还都认识。回头我悄悄告诉你， 你不如现在就告诉我呀。 不行不行不行， 你缓解我刚刚接不上诗的那个尴尬。 那也不需要接啊，那首诗。 好，我真的觉得当时学的知识就只有这个，好像生活中用的最多了。 很有用啊，比如买个菜，嗯，是吧？平时 就简单的一些运算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哈。 嗯， 来看看吧。蜗牛散步也说到了， 嗯， 也提到这个小学数学， 哎， 估计也是跟那个乘法口诀有关系。 我觉得我包括你也是啊，咱们很快就要用到小学数学的知识了。 为什么？ 以后辅导孩子你不得啊自己有点什么经验吗？ 我对辅导这件事儿确实没什么，等以后有了宝宝再说吧。 好吧好吧，18岁的你就是这么年轻而又有自信的。哎呀，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哎，这个贺耀他说了，他说呢，真的有些学习到的知识如果幸运的话是一辈子也用不到遇不到的，但是一旦遇到了， 嗯， 那个时候你能够马上拿出来活学活用，那才是叫真的是救急了。 嗯， 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 对对对。来看看。哎，异想家还只是个傻妞说哲学， 嗯， 只有哲学家才有，说这是书里的原话，而且觉得很正确。 嗯，是。 嗯， 这不也是不选哲学的一个借口吗？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是叫茂，他说呢，一个女朋友的儿子这个非要从二楼扔东西下来，我们就会说扔到花花草草多不好啊，砸伤人就更加不妥了，各种的劝。这个孩子的妈妈大吼一声说，物体都有重力加速度的，孩子马上停手了。这个男孩6岁，平时特别爱钻研，妈妈呢也是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理工科。我觉得咱俩今天挑战这个话题真是太有难度了。 对， 感觉像是自己搬起了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对， 嗯， 这也是句名人名言吧，是不是 啊？对呀，啊，别再深问我了。我想不到出处。 继续来看西西洛尔说了， 嗯， 小学5年级以下学的都有用， 哎， 5年级以上的完全都没用得到。 你确定吗？可能，可能他还是真的没有，就是所谓学习不要开窍嘛。 嗯， 突然你学着学着，突然，哎呀，就是开窍了之后，然后就各方面的知识就都懂了，融会贯通了。 哎，我觉得 他可能还没达到那个境界。 我觉得似乎是这样，就是说你想生活中的 各种情况跟课本上联系的话，它是每一样东西都能联系起来。 嗯， 你要想逃避的话呢，都用不上。 对对对， 只要你心里边把那本书的这个书页合上了，可能你再想打开也是不容易啊。嗯，哎，我现在想起来，小学的时候课本当中曾经教过一个类似于科普的，就是讲到什么统筹 安排， 对，统筹， 啊，对不对？ 这个对我还真的挺有启发性的， 这对我也是啊， 是不是？ 是是是， 就你会想到同时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然后互相还不会干扰，还能够提高效率。 啊，对对对对， 挺有帮助。比如在做水的时候，同时把孩子的衣服洗了。 不是， 要不要这么简单？ 这不是一个先烧水再刷茶杯，然后最后沏茶的事儿吗？怎么变成了洗衣服？ 就是跳跃一点吧。 哦， 反正都是做家务。 这位，我真的看到咱们一位听友啊，说到了统筹的事儿，统筹方法，他说受用至今。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看书，可以刷朋友圈，可以刷微博， 就是你还真是了不起啊。 就我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刷牙的时候，我会去拉窗帘，顺便把被子叠好。 哦，感觉节约了很多时间。那请问你节约下来这些时间你做什么了？ 刷刷微博什么。 哎，不管怎么说也是曾经教给我们的知识，然后让我们有所启发吧，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 啊。你说本来知道的课本知识不多，还要互相再拆拆台， 真的就所剩无几了。 哎，说不下去了， 再聊就真的要尴尬而礼貌的去微笑了。Miss Z 说了，他说呢，高三的这个地理知识啊，高三的时候突然开窍了，觉得地理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门学科。我们学校的这个成人仪式呢，也是在森林公园举办的活动。当时就是物理班的同学带着我们走找到出口了啊，地理班的同学带着我们找到出口的。哦，你看你看， 嗯， 术业有专攻啊。平时出门去玩的时候，可以多找一些就是学地理出身的同学，大家结伴而行。 哎，还真的是，比如说， 嗯， 去购物就找一个学数学的朋友 啊。对对，哎，真的。真的是 进行精密的运算， 没错没错。我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同学，他真的是非常精于去计算这些， 嗯嗯， 包括哪些商品打折，然后比如说大家要一起买之后再去算每个人摊多少钱这种的， 啊，对对对对， 他算的可以非常精确，大家都相信他， 把商场都算哭了。 我都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公式，但是他教给我，我也学不会，一定是数学学的太好了。 嗯，来看看冯克劳说了， 嗯， 哎，终于讲到语文了，说这个排比句，每次写情书的时候都能用到，非常的管用， 这已经是自发的就想到以前学习的知识了。 嗯嗯， 还有这位叫胖熊要减肥，他说了，学了2年的中餐和西餐，自己家都不用发愁，绝对可以喂饱自己。 对，而且还可以发挥一下呀。 对呀，啊，如果平时要是家里边请个宴请一下之类的， 嗯，对， 绝对是有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嗯，我想起了就是我去一个就是特别擅长做西餐的女孩家里去吃饭， 嗯， 她就特别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就说我们吃牛排。 嗯 啊，然后特别激动，去了以后就是一人真的是一小块牛排，然后就他吃的就是特别的感觉，哎呀，好精致好优雅。但是我就吃完了没吃饱嘛，我就说要不然咱们还有之后的菜，他说啊没有，这就全部， 今天主菜就是牛排。 对，主菜就是牛排，然后还有一碗汤嘛，啊，各种的沙拉什么的。我说这你们家有方便面没有啊？我再煮个面得了。 你说人家那么精致的一个啊生活品味，一下被你这一句方便面打破了。 哎，真的是，就是真吃不饱。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西餐也是哈，它是好看，然后你吃个气氛， 嗯，哎， 你真正 吃个程序， 填饱肚子还是得咱们中餐。 哎，还是咱们中餐实惠啊。 对呀， 啊，嗯，这位朋友，嗯，其实呢接下来也可以再发言啊，说说你的体会。人家属于懂行的。 嗯， 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说说哪些从课本当中学习到的知识。我们一段广告回来接着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来这首歌曲 给 走四方 哎、 啊、就是感觉天高水阔、 嗯、 任我们去闯荡的感觉哈、 啊、 感谢韩磊啊、还有年轻的歌手带来这首歌。我们这里是乌鱼来了，各位好，这里是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绪，可能真的是被这首歌带远了。 对，当时不是刚刚真的是觉得、嗯、忽然间觉得热血沸腾的。 哎，没错没错、 哦、 确实很有带动性、 哦、 希望朋友们在早上出行的路上也能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 是啊，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有话想说，那就是说一说从课本当中学到的哪些知识你至今还觉得很有用处。 对，刚刚已经有朋友提到比如数学方面呢、 嗯、 还有语文方面的。 对对对， 嗯， 其实还可以把思路打开、嗯、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课程嘛，就是各种丰富的数理化还有文科的知识， 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 嗯、对对，还有一些副业的课程，其实呢、 嗯、 不管是从哪些地方学到的都是有用的知识。 是啊、 嗯、 是啊是啊， 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是， 来看看学生们的拔河比赛啊，竟然把绳子拔断了。来看看湖南长沙一所高校的学生在进行拔河比赛的时候，绳子竟然突然被拔断了。其中一名拔河的同学说，当时在场的人都懵了， 嗯， 生平第一次见到拔河把绳子拔断的，最后也没有胜负。绳子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第一次啊， 嗯， 第一次听说拔河可以把绳子拔断。 对，因为拔河的绳一般特别粗， 对对对， 麻绳绞在一起， 没错呀、 啊哦、 所以下次我们也长记性了，在选择在准备拔河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结实的绳子。 就说到这个拔河、嗯、我闹过一次笑话。 哎， 就我长这么大参加唯一的一次拔河比赛， 嗯， 然后不知道就是从哪个方向使劲比较好，就等于说一边是应该是两个班，然后各自的班主任在旁边做指导嘛， 嗯， 就是指挥一下， 哎， 就用力啊，或者是怎么样， 那不就是那个拉拉队一样， 对，安排好队形、嗯、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往外扯，一直往外扯，因为是一个同学一个同学一个同学，就大家排队嘛， 嗯， 然后位置分配好，你应该是随着大家的劲儿往、 哎、 往后方，结果我是往旁边、 哦、 其实因为我没劲儿我控制不住，然后最后老师等于一直在对我进行场内指导， 嗯， 指导我一个人，你劲儿用的都用不对呀、啊。 所谓的要大家拧成一股劲儿，你这等于说是把这个力量给分散了。 对，我一直在往外扯。 这个用我仅有的一点物理知识来说的话， 嗯， 应该也是就是把这个力量给分掉了。 嗯，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反的作用。 好，于二姐，你能总结更加书面一点吗？ 那就不行了，实在整合不起来这条知识了。 真的是从那以后就有了阴影，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拔河比赛。 嗯，哎，但是如果你一旦找到那个节奏了，不是很快就可以融入进来了吗？ 对呀、啊，所以我那个笑话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节奏。 拔河之前也可以先训练一下，其实下次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让派你上场。 我发现我就真的没有那个运动细胞，就下次把我派到对方的队里面就好。 你可以起到一个好作用啊。 嗯， 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是，其实也是一个命悬一线的事情。男子呢跑南京马拉松突然休克，医生急救之后苏醒。最近呢，在南京的马拉松赛上，后半程马拉松的终点500米的赛道处，一名男选手突然休克晕倒，呼吸心跳微弱，生死一刻，医护人员及时出现，然后用 AED 电击的方式，男子呢也是慢慢恢复了意识，之后是送去就医了。这个马拉松跑步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危急情况的事情还真的是有过报道，甚至还发生过一些、 嗯、 很偶然的但是也是悲剧的事情。所以真的提醒所有参加马拉松跑步的这样的参赛选手一定要量力而行、 嗯、 就是自己提前一定要有这个长期专业性的训练。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靠着一腔热忱哈。 对对对、 嗯、要科学一点。继续来看这样的人文加科普，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哈、 嗯、 是八名北大学霸的搞怪乐队青光眼乐队。 这支乐队呢是由八个北大的医学博士组成的音乐组合，2014年出道，如今已经有11首单曲，从青光眼到渐冻人再到腰间盘突出症。那他们用搞怪的歌词传播医学的医者的知识和情怀，有一种民谣叫做科普小清新， 嗯，特别欢迎这种形式， 是 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疾病，确实呢通过他们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听着歌曲我们就了解了熟悉了， 好了不起，这就是把自己学的专业一直运用到生活中，还可以为别人造福给福利哈， 对，这就是学霸能够做成的事情， 对呀， 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学霸的科普当中获益啊，感谢他们。再来说一下，这是还在羡慕高个子吗？其实矮个子经过医学的研究发现他们更长寿。那么最近呢，法国也是一个研究发现矮个的健康益处，比如说他们更加长寿，那么患癌的几率会更低。研究也发现了，身高每增高10厘米，那么女性所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18%，男性增加11%。那么中风的风险也是同时降低，因为矮个子人的心脏距离各个器官都相对比较近，负担小，容易远离很多疾病。所以呢，大家都是1米多这样的个子，以后要对身边相对矮一些的朋友好一点，因为他们确实是可能健康方面获益更多。 对啊，大家老 我是说高个朋友也不要泄气啊，我们通过锻炼，通过这个健康的生活也是可以补强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以后不要再取笑身边的，哎，我觉得这个一般都是好朋友之间会互相的取笑， 是 什么你矮啊你高之类的， 对对对对，大家 开 个玩 笑，对 对 对， 但其实也都是善意的， 对，确实是大家都1米多是吧， 是不是吴主播有没有在听 1米吧继续来看看，岁月才不是杀猪刀哈，9个改变可以放慢衰老。来看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那么9个简单的小事情可以让你更年轻。第一就是少吃肉，学会减压；第二是一周运动出汗3次，也就至少得运动3次哈。 对对对，而且还得达到出汗的程度。 对，第三就是了解家族健康史；第四，超过45岁要做心脏体检；第五呢就是补充健康脂肪；第六呢每天吃15颗坚果。第七是定期和朋友聚会，第八是乐观的面对人生，第九是睡足7个小时。只要做到这九点，就可以改变这个放慢衰老哈。 是的，是的。我们也根据这些提示，其实自己可以结合自己自身的实际，比如说哪些方面可以马上做出调整，赶快先改变起来啊。接着来说，这个是保护心脏的益处。科学家也说了，爱唠叨的人其实他们的心脏更好，唠叨也是一种表达方式，甚至是一味健康的良药。那么英国的最新研究也说了，爱唠叨的人心脏更好。那么与单身人士相比，已婚者的心脏病存活率高出14%，没有配偶或者是同伴的人更孤单，缺少倾诉，压力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的唠叨可能会提升全家人的健康，这么多别嫌唠叨啊。 确实是， 哎，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写作文的时候会写到妈妈的唠叨，什么妈妈的叮咛啊之类的。 对对对， 那现在一想真的是从各个方面带给我们营养。 对，想起那首歌常回家看看， 对， 什么里面什么张张落落啊， 唠唠叨叨， 听听妈妈的唠叨啊， 特别日常的， 有益身心的。 下面这条呢是专门说给喜欢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的朋友。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手机，因为会掉到坑里， 所以那个统筹方法当中这一项不可取啊，那朋友说的那个。 来看，其实不带手机是有正经原因的，刚刚是开一个玩笑啊， 是 会让你从头到脚都可能会受伤。第一是大脑，这个时候呢反应迟钝，可能会头昏脑胀；第二就是眼睛容易近视，还有干眼症啊；第三就是有关颈腰椎的，颈椎间盘突出；第四就是心脑血管，可能会血压升高；然后就是膝关节可能会退行性病变，还有呢就是会影响下肢的静脉血栓。所以说看到听到我们这个资讯的朋友赶快放下手里的手机 对对对， 如果还不巧正是在上厕所听节目的朋友 那你就只有依赖收音机了，手里最好不要拿着手机啊。 对， 还有就是，杜绝的办法就是你进厕所的时候不要带着手机。 对， 嗯， 就提到刚刚的那部分朋友，不仅是要放下手机，而且说明我们很有缘分。 没错，我们再来说一条哈， 嗯， 就刚刚说到了说这个画画小哥，这个卖水果的小哥，人家画画画得特别好。 嗯， 我们再看到一位激情的卖菜哥，这位小哥呢，人家算账比计算机算得还快呢。最近呢，在西安北郊的一个菜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位激情卖菜哥，只见他嘴里边一直在叨咕啊，3块、5块、8块、12块，反正说得特别快，稀里糊涂的20块钱就没了。数学好的朋友也真的是可以跟着小哥的速度算一算，看看谁快啊，看看准确率怎么样。我看那个记者采访小哥的时候，小哥自己也是很有信心，说不用怀疑，这保证没有问题，我已经算过2遍了。就是一般人可能心里边连这个菜是多少钱还没有搞清楚，他已经都把要收多少钱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种在数学方面特别有天赋的朋友， 而且行行出状元， 对对对，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用你的这个学到的知识， 对， 然后帮助你做得更好。 嗯，今天我们的分享的话题恰好就是当时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学到课本上的知识，有哪什么样的知识还可以运用到现在。 是的是的。 嗯 我们听一首歌吧，歌曲回来接着聊。 这是一首来自羽泉的《平凡的精彩》。 星星睡了，晨曦唤醒钟楼，新一天开头。每个渺小又匆忙的我的心中都有感受，有一双手无形中推着我一路向前冲，有汗水装点过的每一段奋斗才算拥有。看看不到的尽头，寻觅中停停走走，看看不清的以后，有你陪着我。接受一份真正的热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刚刚是一首羽泉的《平凡的精彩》。 嗯，我就听到两句。 嗯， 未来现在怎么怎么样？哎呀，其实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过去，就是过去从书本当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然后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帮助。 嗯， 其实我们这个学习应该是一贯的，就是一直要坚持下来的。 是。 就是哪怕你毕业了，然后不是从课本当中去得到知识了，但是生活当中，然后社会当中也会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知识。如果你懂得学习方法，然后能够去汲取的话，其实是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就是打好一个基础。 说的真好。我觉得学习是应该这样的。 哎，是的是的。 是吧？ 嗯，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 对， 所以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从现在开始还不晚。 来看小猪男孩说到了，说上学是学电脑办公软件，现在也是天天在用这些。 哎， 他说呢，我是文字编辑工作。 哦，就是专业的 学以致用了。 对对对，来看这位叫这个俊的朋友，他说了，他说呢，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少到学啥都忘了，啥也没用上。来握个手吧，最好拥抱一下。我们懂你，我懂你。 来看这位叫 July 的朋友说，基本都在用啊。 嗯， 读书看文章，中文英文都要用啊。出门在外，还有看美剧，反正我就觉得英语用的还挺多。再就是工科的妹子，数学怎么可能用不到啊？那物理就更不用说了，地理、生物带孩子玩耍用。这个除了化学用的少些，真是艺多不压身。 哎，是这样， 就说带孩子玩耍的时候可以用到地理和生物。我的天哪， 我觉得好惭愧啊。好汗颜呐。恨自己当时没有好好的多学一些知识哈。来看看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这个贫困山区支教，作为老师真的要身兼数职，要教数学、教物理、教化学、教美术，还有音乐，顿时觉得以前学的东西统统都有用，都是要好好学。 是是是， 还是那句话，艺多技多不压身。 对，来看这位朋友就厉害了， 嗯， 这位叫康宁的朋友说。现在觉得最实用的就是中学物理的安培右手定则，每次拧个螺丝螺栓什么的都要伸出右手来比划一下。当时老师说的是大拇指指的方向是你需要拧的方向，其他四指是需要往该方向拧动。 哦，我 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这个知识点吧。 对、啊、 我听起来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知道这个名词儿，但是陌生是因为真的当时就没有学好。 真的是很实用哈。 对对对， 就被老师总结出来之后， 嗯， 再用到生活中是不一样。 对对对， 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这位叫天佑丹宁，他说了，物理、化学、课本知识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 哎， 嗯，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就身边这么多学霸吗？ 哎。 宁宁说了，以前高中学的古文阅读能力，可以让现在的自己读一些古代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孙子兵法》呀，《论语》什么的，偶尔读一下，还能够陶冶性情，舒缓一下工作的压力。 作为一个文科生，我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这种东西不会读出压力吗？ 读着读着就习惯了。但是呢，就是读书啊，确实也是一个潜移默化在怎么说塑造我们的一个过程。就你书读的多了之后，真的是你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自然而然的这个气质就 自带 书生气。对， 书卷气 没错。哎呀，还是要多读点书啊。待会儿下了节目给自己列一个书单，是时候好好学习了。哎，来看看这位叫潘小阳的朋友，他说了，军训曾经学过军体拳，后来我真的是仅仅凭借着军体拳学过的那几招啊，成功糊弄老外，然后树立自己的威信。 嗯， 就是在外国人的眼中啊， 嗯， 真的就会几个拳脚，他们已经觉得那就是中国功夫了。 嗯， 但是我们觉得你还是应该之后再学习一些正宗的，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让人 家就永远都是那两招， 让人家以为真的是花拳绣腿呢，不是我们真正的真功夫。 嗯嗯，之前我们会有听友互动的时候都会说到，比如说跟女朋友或者跟男朋友都是一样的专业，或者是互相激励着。 哎，对对， 啊， 好羡慕。 咱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九色夫说了，和女朋友是 是本科的同学，说每次出去玩都是会用到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两个学渣认植物，一直要证明对方更渣，然后就双双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植物分类。 哎，你说什么叫情投意合呀？那真的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专业， 是啊， 那随时都有的聊啊。 嗯， 哎，就必要的时候吵架都可以用得上呢。 对，就是我为了证明我学的比你好，就会更加的努力。 没错， 嗯， 互相激励真是让人羡慕啊。 是 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课本知识曾经带给我们哪些有用的地方。感谢各位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各位。 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月之风。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容易受伤。 北京时间9:00 FM 986